不協調，希望進一步強化同盟關係，估計是要抗衡擁有核武的俄羅斯和中國。報道說，岸田可能在會談當中向拜登說明努力實現無核武世界的姿態，希望傳達為了加強延伸威脅、克服嚴峻的安全環境的同時，長遠推動核裁軍和核不擴散。天氣方面，一道廣闊的雲帶正是覆蓋華南，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現可致命的嚴重情況。病毒會損害患者的心、肺和腦，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療部插喉治理。康復後還可能會有後遺症。接種疫苗可以減低嚴重症狀、住院和死亡的風險。專家說，所有接種過流感疫苗的長者接種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點打針吧。 願意無私付出，拯救生命，關懷傷病弱勢，這些都是人道精神。 香港人道年獎2022現已接受提名。 如果你身邊都有人致力於保護生命、關懷傷困、維護尊嚴，就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遞交提名表格。 暗處有光，全賴有你。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電台， 香港人道年獎2022。 星期日老店廣東廣西，咁今日喺直播室咧有呢個馮天樂先生、詹益光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小弟馬丁成。咁今日咧個題目就係叫做歷史同歷史學。有啲中學嘅朋友咧對歷史呢一課咧好頭痛，第一好難啊，歷史咁多。朝代咁多人名，个人仲有字，一阵仲有号，咁有啲啊仲要改名改姓，哇，好拗旧，有咁多历史事件错综复杂，哇，一头烟。仲有咧，你历史好似有一个阶段系呢个唔计分嘅，唔使考试嘅，咁。既然是咁，啲學生就即係興趣就好低啦。仲有咧，就係學完歷史咁，你即係如果讀歷史科出到嚟，嗰個社會出路又窄。你除咗去教書，呢個專業，呢個知識，幫你揾工咧，恐怕都唔夠數理化科啊中英文科啊，唔夠嗰啲出路好。咁等等原因咧，咁啊成为呢个某啲中学嘅朋友一个畏途啊，好难。咁简单嚟讲咧，即系我本人就学历史嘅， 我都系。 咁就系两位都系啦啊。其实历史并唔复杂，历史就系过去啫嘛。任何嘢都有佢嘅过去嘅，国家又好，朝代又好，人物又好。甚至飲食、衣著、文化、玩樂等等都有歷史嘅，並唔枯燥嘅，係好過癮嘅。咁歷史學係乜嘢咧？咁我個人嘅簡單嘅描述就係研究歷史咯。 咪历史学咯。啊，当然大学里面咧，佢因为分理工医农，啊，分呢个文史哲，分经济法学等等，咁历史学就成为一科。但系大学里面甚至你读到博士、博士后，你嗰个历史科咧，就并唔系你所研究嘅咁狭窄嘅，即系外人所理解咁狭窄嘅，其实系非常之广泛嘅。政治有政治史、经济、经济史、军事、文化、人物、大自然等等，都有佢嘅历史。所以其实历史好过瘾嘅啊。咁但系最简单，个人都有历史。你嘅中学生当然你嘅人生都仲未开始，咁你嘅历史好简单嘅。你只需要话我姓甚名谁，我边年出世嘅，我而家喺边间学校读紧书啊。再詳細啲係邊個班咁都得，咁因為你係一個青少年，咁你就歷史就必須講埋你嘅家庭，啊，你父母係誰啊？佢哋係做乜嘢噶？係藍領定白領啊？或者公務員啊？或者即係大老闆啊？咁呢個就係關乎呢個中學生嘅出身、家庭出身。咁如果你已经系一个故人，咁你嘅历史咧就复杂少少，但系其实都系有迹可寻嘅。首先，你生卒年，你喺边个时代生活嘅？嗱，比如讲岳飞咁，去宋朝人咯，生于北宋，死于南宋。吓，你系乜水啊？外国将领咯。啊，抗金英雄咯，啊，民族英雄咯，系嘛？咁啊，故事就多啦。所以中学啲朋友咧，对历史咧，第一唔使觉得好难，第二佢系好过瘾嘅。所以今日我哋用少少时间咧，就讲历史同历史学。两位有乜高见？ 我想补充少少先咧。咁样历呢个字咧，就系喺《说文解字》入面咧，其实历。过也全也，那个历史的历字下面做左子的子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面其实是一只脚来的，就穿过一片树林。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穿过过去里面，我们留下了一些足迹。史呢，在说文解字里面就是史既是者也，辞又从中，就是呢你要用右手去写历史，要用不偏不倚的态度，所以叫即係持中，就係你要有中正嘅態度。咁其實頭先阿馬老師講咧，即係話歷史就係過去咗嘅嘢都可以叫歷史嘅。不過咧，如果用郭兆光教授嘅講法咧，佢有一本書叫《歷史學是什麼》，佢話要加多可能兩個字落去。過去嘅嘢可能係歷史，即係話因為過去好多時可能係冇乜意義嘅。即係如果我哋將乜嘢都記低曬咧，其實基本上係可能係一啲即係糊塗帳啊。即係長長沉沉咁樣啦，所以我哋通常能夠，等於我哋有咁多億人，但係真正能夠歷史上留名嘅人係好少好少嘅。咁所以咧，可能加得可能兩個字咧，就會準確少少啦。即係話過去嘅嘢可能會成為歷史，即係話一啲有意義嘅嘢，經過歷史學家嘅加工同埋提煉咧，用歷史學去解釋之後咧，佢就變成咗一門生動有趣嘅科目啦。留翻阿詹 Sir。 史學咧。我以我个人嘅粗浅嘅睇法咧，我咧就唔系读历史系出身，我只系辅修历史嘅啫。咁咧就史学咧，我觉得可以从四方面去睇啊。第一咧就头先两位所提及嘅史料，呢个系第一样嘅。啊，第二样咧就系嗰个由史料咧，佢变成史著，本身亦都系要好要细心研究。第三样咧就系史观啦。呢个史观唔系做官个官。是观点的观，因为历史呢、正如刚才冯天乐所说呢，即不是所有史料都留得低。这个呢小心，我们呢不能够用我们的眼光去看有没有意义。我们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现代的史料呢保存是越来越多的。今时今日呢有所谓数码史料，这些数码史料呢应该是未来历史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保存手段高明了嘛，我们可以保存的嘢就多，然後咧，而家就影響咗而家個史著咧，就有所謂微觀歷史，有好多嘅史書寫得好仔細。 刚才马生提到咧，就话一个人如果生命好短咧，咁你就可能历史好短。咁但系而家嘅史家咧，佢可以挖掘你嘅祖先嘅，因为有啲人咧，你成功咧，你就带挈到你嘅祖先啦。即系好似有啲人无端端做咗皇帝咧，咁佢祖宗三代咧都可以追封为帝。当日嗰个人阿刘贵嘅阿爷点知道自己封咗做乜乜帝啊？但系佢个仔叻。即是漢高祖劉邦叻，咁所以呢帶挈咗佢祖上，咁歷史一樣嘅。如果洪秀全呢，佢係一搞革命呢，洪秀全嘅祖宗呢幾時由客家呢搬咗去呢個廣西啊，都俾人挖返出嚟。咁所以我哋今日睇到呢史料嘅保存呢應該係越多越好。哪怕呢就係街上一張爛紙呢，你點知將來嗰個資料唔会俾人哋咧重新诠释咧啊！呢个系我对史学嘅睇法。 系讲得非常好，即系历史咧有真有假。其实历史我话过去就系历史，佢已经发生过嘅事。但系呢个过去发生嘅事咧系不能改变嘅，佢已经发生过咗噶啦，冇假设嘅。但系记载呢啲事就系有真有假啦。第一，记载嗰个人咧个心冇坏嘅，但系佢个角度唔一定好啱，或者系个角度太低，睇唔到全面。佢只系盲弓摸象，摸到条尾，佢就话大象系咩？好似个扫把咁样嘅啊。咁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咁头先两位所讲历史学，佢就。是比较精确的一门科学来的，或者是一个学科来的。但是历史呢不是。两位讲得很啱，很湿湿碎碎的事情都可能是历史。这样即是作为历史学人、历史学者、历史学家在这里写的时候，哪怕你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比如说你写自传，写自传咁，其实你系做紧历史学嘅一件事噶啦。虽然你嘅水平未必高，或者你嘅立场未必啱，自己写自己梗系写好噶啦，系嘛？咁啊，即系引恶扬善啊，诸如此类，或者你写你老豆咁啊，更加啦啊。咁呢个就历史学咧，就一定有一个真同伪。伪有啲系由于水平唔够，角度唔啱。立场不对，有些呢就是诚心歪曲的。好像刚才所说，如果洪秀全真的成了一个朝代了，成了气候了，那对洪秀全的记载一定就擦他鞋。这个历史上面最有名的自我擦鞋者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呢、这个系历史罪人嚟嘅，即系你讲佢唐宗宋祖啊点点叻点叻嗰啲，另外一件事。但喺历史学上面，佢系一个罪人。 系， 因为历代皇帝咧，佢都唔系话无所不能嘅啊。有一样嘢咧，你唔可以睇自己嘅起居住。 系啊系啊。 咁啊，呢啲系由历史学者或者历史学家去做呢个记载嘅事情，将个史料流传落嚟啊。你今日。落咗件咩圣旨啊？白纸黑字摆住喺度。你今晚啊行咗边个飞奔，或者边个宫女，白纸黑字留喺度。咁但系如果你自己去攞嚟睇啊，你唔俾咩？唔俾都要，我系皇帝，而且我仲要七不改。咁呢啲就假历史啦。即系而家我哋睇好多官史。佢一定係假歷史嚟嘅，因為官史嘅立場咧，就係為咗維護佢嘅統治嘅，一定引惡揚善嘅，一定將佢嘅政敵咧踩到貼地嘅。即係我所反對嘅都係衰人嚟嘅，啊，我就係絕對係好人。咁所以歷史學唔能夠因為一個小人物無名之輩就因人廢言，啊。所以好多野史 有啲歷史學家話：喂，嗰啲不足信啊，唔好理佢啊，嚇、啊，呢啲亂寫嘅咋咁？可能係，但又可能唔係。即係作為野史嚟講，佢係官史嘅一個參照物，同樣寫一件事情。呢、這個當朝嘅係點講？在野嘅點講？勝利者點講？失敗者係另外一種講法。所以野史佢存在嘅意義，我哋喺研究歷史嗰陣時咧，一定要對照，冇嘢啊，就係、是、能夠充分咁樣詳盡咁樣掌握歷史史料，你先至係兼聽則明啊嘛！啊，你如果唔係，我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我就攞本中國共產黨寫嘅黨史嚟研究。啊，國民黨嗰啲唔好理佢，啊，反共嗰啲唔好理佢，咁樣就唔係歷史研究，咁咩叫政治學？啊，呢啲政治正確當然啦，所以睇歷史咧，首先要辨真偽，搞清楚邊啲係真嘅，邊啲係假嘅，呢個最緊要。如果唔係咧，就叫做咩啊？教壞後生咯，啊！ 嗰、那個歷史咧，作為一個讀歷史嘅人咧，要辨真偽呢個固然係啦。咁但係要，我覺得要注意一樣嘢咧，即係除咗你辨真偽之外，最好咧就係有一種同時啊。因為其實阿馬生頭先講到都講咗咗嘅啦，即係譬如你話野史皮官嗰啲睇唔睇啊？陳寅恪佢研究唐史、魏晉南北朝史，佢睇咩咧？佢唔係睇史料喎，佢係睇嗰啲文人嘅別集，喺嗰啲詩歌裏邊佢揾到個史實出嚟。咁如果你再睇後來咧，我近代史家咧，你譬如以前阿嚴更望先生咧，佢就好強調嗰一個時代嘅材料，唔好話史料，材料。你要整個時代看完，所以以前嚴先生呢就很鼓勵啲我哋啲學生啊，即係我啲師兄啦啊，佢哋咧就話你要整個宋代嘅歷史看完，所以研究古代史咧最好啊研究宋代，因為佢嘅史料咧啱啱好。但係你去到明朝以後，哇！淨係套實錄，有一位學者啊，鄭天聽個仔啊，佢話我讀嗰套明實錄咧，讀咗幾次。啊！最後嗰次去台睇咗台灣嗰個影印嘅，佢係最好啦，就睇咗四年先至消化曬。咁樣讀歷史法咧，又係一個問題嘅。你個命仔咧好短，歷史又好長，咁你讀唔曬。所以我哋讀歷史咧，又要有方法嘅。現代人咧有現代人嘅方法，呢、這個都係史學嘅一部分。有陣間咧再補充。 係啦，咁啊，我講一句就係、是。正如钱穆教授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说，研究历史就要做到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要有这四不，其实才是研究历史一个根本的态度。所以我们中国，我们刘知几写史通都有讲，史学家要有史才、史学、史识，而张学成写文史通义就要补充史德。咁你个历史学家，如果你个道德有问题，你歪曲历史或者你隐蔽历史，咁你根本就系史学嘅谋查， 好难噶。老实讲，即系我哋学历史，后尾又从事过一段历史研究嘅工作。佢、人梗系生活喺一定嘅社会范围里边，嗰个社会范围，你等于1978年、1977年嗰陣時，打倒四人幫以後，開始呢個評價毛澤東。咁啊，有啲比較呢、這個，你話偏激又好啦，或者比較呢、這個嚇，即、係認真嘅。佢就話：你而家咁話四人幫係衰嘅，咁冇問題，佢哋真係衰嘅。但係如果你將責任全部推喺佢身上咧，呢個就唔係事實。即係如果你冇毛澤東撐住咧，即係所謂。四人幫仲有個幫四人啊嘛，啊！你如果毛澤東佢一言九鼎，佢唔賦予佢老婆同佢嘅秘書陳伯達兩個人咁高嘅呢個地位，中央文革小組係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嗰幾個人之下，其實就係佢一個人，因為劉鄧都打到啦，其他嗰啲靠邊站啦。咁你俾佢咁大嘅權利，佢去作惡。你如果唔負主要嘅責任，呢、這個文化革命係講唔清楚嘅。但係最後鄧小平一句説話：，喂，大佬，你哋冇份嘅咩？啊， 咁你如果批毛嘅话，你哋系咪又要批埋一份？系嘛？胡耀邦话斋，当时打到刘少奇嘅时候，所有中央委员举手通过，即系证明承认刘少奇系叛徒、内奸、公贼。啊，咁呢其实是不实之词，就系、是、屈人嘅，即系好似得屈岳飞差唔多。但系只有一个人，一个中央委员唔举手，啊，就系陈大姐，啊，陈少敏。诶，旁边啲人喂举手啊，而家咁啊，死都唔举手，趴喺张台度。啊，呢、这个系坚持咗一个共产党员嘅真正嘅骨气。啊，或者堅持咗一個中國人嘅中國革命者嘅骨氣啊！我唔能夠屈劉少奇，因為我同劉少奇一齊喺新四軍度工作咗咁多年，我冇發現佢係叛徒、內奸、公賊啊！你嗰個根據嗰啲罪證唔足以證明，咁所以有一個歷史背景嘅，任何人喺度考慮一件歷史嗰陣時候，都諗喂，大哥政治正唔正確啊？我咁噏咗以後會唔會有後果嘅？呢個你好難去責難一個歷史學人或者歷史學家。到當時佢係興咁嘅，嗰、那個已經係中央定咗落嚟嘅調子，你唱反調，你想點先？啊， 道德嘅問題咧，的確係咧係喺治史上邊咧係非常重要啊。不過咧就張學成提呢個史德咧，佢其實係強調史家咧就要求真。求证，咁但系咧写历史，如果你系太过执着于史德咧，好容易咧就一开始咧就都有问题嘅。譬如好似你话阿司马光，佢写《资治通鉴》，当然呢本书系了不起嘅一个著作啦。但佢一开篇咧就要讲名正言顺，咁呢个名正言顺咧都冇错噶。但系佢带嚟有咩后遗症呢？就是、整个宋代嗰啲文人咧，动不动都要名正言顺咧，就忽视咗实际嘅事务啊！佢你系谏官啊嘛，名正言顺你就一定要批评宰相，结果咧就造成咩咧？造成宋代一个实际政治嘅影响。咁呢个留俾后代嘅史家去讲啦。咁至于我哋读历史嘅时候咧，抱持一种乜嘢嘅咁样嘅道德态度？呢、這个其实好容易咧就变成咧一种立场说啊！啊，读历史咁样咧都系弊嘅，所以有好多嘅譬如好似系钱先生、钱穆先生，佢讲治史要唔好主观啊，要客观。但系同时大家留意到，钱先生嘅史学嘅著述咧，充满咗热情嘅。佢喺《国史大纲》嘅序论里边咧， 温情与敬意。 佢就係要啊！呢、這個留俾阿馮天樂去講下啦。我想提嘅就係話，我哋讀歷史嘅時候咧，係其實係既要有一種嘅道德嘅一種準則，但係同時咧，亦都要懷抱住一種體諒包容。你先包容先體諒，然後了解，了解你先再去批評，好嘛？ 嗱，你即係頭先。等於講岳飛呢單嘢咧，咁啊後世有不同嘅呢個意見啊，其中有一個意見咧就話岳飛咧確係有取死之道，啊，即係佢當然死得冤，但係你作為一個武將，你去做咗文官嘅事，你去干預咗 立太子 皇帝嗰、那個，即係嗰啲政治唔係應該你講嘅，你可以話我抗金，我反對講和。这个是一个大将他的职责。但是你三番四次宋高宗已经说了最忌这件事了。第一他生不出仔。第二呢 他就找不到继承人。即好凄凉是宋太宗那一系是冚唪唥被金兵掠晒的。你想找一个他这条龙脉找只来继承都找不到。咁即係被逼係要揾呢個宋太祖嗰條線嗰啲人嚟做，其實好鬼心噏嘅嚇。即係我伯爺搞唔掂，要揾我阿伯嚟搞。咁自己又冇力，咁但係自己仲唔係好老啊嘛。咁你即係暗暗沉沉一日到黑，強調呢一樣嘢，仲有一樣最犯大忌嚇、啊，你要形而聲還。我老豆或者死咗啦，嗰啲冇人知啊。当时我大佬仲喺度，咁啊大佬 送钦宗翻出嚟，咁我点算咧？我系咪让位俾佢咧？呢个任何一个皇帝都做唔出呢样嘢嘅，即系揦住个江山，揦住个大权，突然要无啦啦让俾人。同时佢心里边仲有一样嘢，你系亡国之君，我系中兴之主，我有功于宋，我凭咩让俾你啊？即系你衰咗，我系力挽狂澜，我系有功嘅，所以等等通盘考虑咧，岳飞呢个将领真系好鬼讨厌啊！所以即系个杀机啊，就已经藏咗好耐啦。我哋翻嚟听埋新闻，再继续讲。 好，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政府会喺星期三喺立法会首读有关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嘅修订草案，以提高包括对罔顾后果并导致工人死亡或重伤雇主嘅罚则。罗志光在网志形容，今次修例工作十分浩瀚，涉及两条已经有二十几年未经调整的法例，当中修订最多的部分涉及230条条文。另外，当局亦都建议将可公诉罪行的最高罚款额定为1000万元。他说，工业意外导致死亡的个案数字在过去十年一直维持在每年大约20宗，條例的罰則超過20年沒有修訂，一些明顯嚴重違規而導致死亡的個案，罰款明顯過輕，當中更有持責者多次觸犯職安健法例而導致嚴重意外，條例的罰則明顯極之缺乏阻嚇力。當局建議修例針對僱主責任，讓勞工處可用公訴罪行形式提出檢控，並由較高層級的法院審理。北韓新增超過186,000人出現發燒症狀，再多一人死亡，累計264萬人發燒，67人不治，超過200萬人已經康復。朝中社報導，北韓的疫情已經得到穩定控制，由初時的快速上升轉為下降趨勢，康復患者人數亦都逐日增加。相關部門正係加速開發新的檢測試劑和抗體檢測試劑，以便及早發現疫情，亦都已經在全國各地分發食物和藥物，並動員包括醫科生和教師在內超過100萬個醫護人員為民眾進行身體檢查，以便徹底阻斷和跟隨傳播源頭。美國核動力航母林肯號首度停靠日本神奈川縣的美國海軍橫須賀基地。美国海军说，林肯号停靠横须贺进行补给以及让舰上人员休息，预计短期之内会出港。美国总统拜登今日将会飞抵日本访问，林肯号的动向备受关注。以横须贺基地为母港的美军核动力航母列根号，去年11月至到今个月完成定期整备之后，日前出港展开长期航海任务。林肯号搭载最先进的 F-35C 隐形战机、鱼鹰旋翼机等，以美国加州圣迭戈基地为母港，今年以来在东海和日本海等地活动。美军消息人士说，林肯号停靠横须贺并非意味着采行双航母体制。以色列出现手中喉痘症确诊个案，患者是一个30多岁男人，早前从西欧回国，现在正是被隔离，情况轻微。卫生部长说，可能会买几百剂疫苗给照顾患者的医护人员接种，以防出现进一步感染，但相信不会出现新冠病毒大流行情况。 另外，瑞士亦都出现首宗病例，患者早前由外国入境，被视为输入个案。美国纽约亦都出现一个检测阳性个案，即是等紧疾控中心确认。纽约卫生官员正系调查当地两宗个案的感染途径。世卫官员就警告，随着病毒在欧洲蔓延，相信喉痘症的病例会在未来几个月增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谢祖慈。我觉得阅读是既可以增加知识，亦是乐趣。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谢祖慈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继续讲历史和历史学，在直播室有冯天乐、詹益光和小弟马鼎成。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很有幸有两位老师呢，都是一位金应熙先生是陈确先生的助手，一位胡守维老师呢是陈确先生的学生。咁佢哋都強調一樣，即係其實八個字嘅啫。你研究歷史咧，首先一個持之有故啊，然後言之成理，咁就 OK 噶啦。一個咧就係、是、你搞清楚呢段歷史嘅史實，詳盡咁佔有史料，唔係話你睇過呢啲書就算數，抄咗卡片就算數。我哋嗰陣時係靠抄卡片嘅，而係你真的看懂了这件事。还有呢，它史料其实是两种，一种就是文字，就是詹生你所说的那个明通史、啊、或者是明实录、啊、看它几次。一个呢是实物，实物讲明问题，但实物呢它要通过研究才能够讲明问题。咁详尽占有呢啲咧，系第一步。你仲要详尽占有，比如讲你系研究边一段历史，或者研究边个专门，或者我就系研究岳飞嘅。咁你起码就要将呢、這个你以前啲前人研究岳飞嗰啲专著文章有代表性嘅，基本都了然于胸，唔系嗌你抄佢。而是你起碼知道人哋嗰個研究個水平去到邊一度，你千祈唔好重複，即係人哋已經搞清楚嘅事，你再去重新發現一次新大陸，冇意義嘅。當然你抄襲啊，最衰啦。咁你企喺前人嘅膊頭上面，要比佢更加高，同埋你係 佢身后再进行研究咧，你会发现一啲新嘅资料，同埋发现一啲新嘅研究方式。啊，再唔使讲话有电脑帮手啦。咁你必然要俾佢哋更前进一步先啱嘅。即系整个历史长河里边，整个历史上面嘅研究者，佢哋一代一代咁样成传，就将呢个历史咧讲得更加清楚。咁啊，最后要搞成通史，搞成人类过去一啲规律，系咪真系有规律咧？有啲有啲冇嘅。我经常都同啲同行或者同嗰啲专家拗颈，我话你哋话军事科学，军事边有科学噶？科学就系一加一等于二啊嘛，三梗系大于一噶嘛。但系军事唔系咁噶，周不时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咁你话佢系科学，即系从呢个表面上个政功不成立啊，即系同佢哋开玩笑。咁啊，军事系艺术，佢确实系一个好综合嘅东西，唔能够睇一样。话我啲飞机飞得快过你，我啲导弹打得准过你，我就赢你，未必。咁啊，历史学咧亦都系咁。头先阿詹生讲得好啱，历史系好复杂嘅。咁我成日得罪人就话咩咧？你系文学家，你系诗人，你十几岁写啲诗出嚟咧，哇，震古烁今。但系你话你十几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咧，唔好呃我，冇可能嘅。十几岁你睇咗几多书啊？你掌握几多史料啊？你前人嗰啲著述你睇晒未啊？咁你话俾我听，你已经掌握咗历史发展嘅规律。咁成日我啊得罪人，得罪得好紧要。我话马克思30岁，英格斯28岁，写出《共产党宣言》，居然嗰阵时就已经总结咗。佢不但系写历史，直情系通史，将呢个封建社会、将资产阶级，完全都觉得佢系已经掌握咗呢个历史发展规律啦。啊，咁马克思认为，佢话迄今为止所有存在嘅社会嘅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哇！我读历史，我读到呢度咧，你话我政治不正确都好噶啦，我冇法子承认，即系马克思讲得系啱嘅。阶级斗争史可能是历史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阶级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一种学术。即阶级分析是否可以包打天下？阶级斗争是否贯穿于整个历史？我觉得不是事实。你就 sorry 啊，你讲啊。 喂，头先阿马生提到马克思咧，确实马克思系一个好叻嘅思想家。不过咧，马克思讲中国历史咧，其实咧好多嘅我哋好多学者咧，就唔一定系中国籍嘅学者，都指出咧佢系好多嘅错漏嘅。因为马克思点解咧？佢唔识中文啊！佢唔识中文咧，佢全部第二手资料。第二手資料咧，經過尤其是西方嗰啲學者咧，用德文或者用英文寫出嚟嗰啲嘅史料咧，已經有個立場喺度啦。就好似阿司馬光寫《資治通鑑》咧，佢有個立場嘅，佢就係俾皇帝睇。佢俾皇帝睇咧，佢個立足點好高啊，高到咧不切實際嘅。咁所以咧，即係好似馬克思又好，司馬光又好，呢兩位嘅大嘅學者咧，其實我哋讀嘅時候咧，正如頭先阿馬生話齋啦，你睇嘅時候要客觀冷靜啲，就唔好咧就係盲從附和嚇。 咁佢所研究嘅東西咧，馬克思最叻嘅一種咧，佢就喺第一博物館睇咗好多關於呢個工業革命或者講資產階級革命嘅時代嗰啲工人嘅生活。佢真係睇咗好多，佢引用呢方面嘅資料同埋史料咧，好詳盡，所以佢嗰個剩餘價值確，雖然我唔係好同意，但係佢都好扎實嘅，起碼係自成一家。到今天為止咧，馬克思主義呢一部分剩餘價值學咧，喺西方仲係即係整個經濟史裏面一個里程碑嚟嘅。 咁但係講到歷史，甚至啊，詹生話齋講中國歷史咧，佢都唔係第二手資料，第 N 手資料，即係以食之言啊，不可盡信嘅。咁所以即係政治上面，馬克思我哋唔能夠批評佢，但係喺歷史學呢上面，佢嘅錯誤咧係乜嘢咧？就係、是、鬥爭哲學。你整個工業革命時期幾百年，佢都承認。在人類歷史裏面創造出即空前的輝煌的一個成就，但這個成就怎麼來的呢？不是階級鬥爭來的嘛，因為鬥哪有成果啊？它一定是所謂馬克思的口內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合作，是合作，當然有鬥爭在裏面，但是又有合作在裏面。如果沒有嗰種精誠團結嘅合作咧，我出資金，我出主意，你去付勞力，咁樣嘅合作就創造咗幾百年嘅所謂資本主義嘅繁榮。咁呢點先至係真正嘅歷史。但係佢咧就為咗呢個煽動階級鬥爭、煽動呢個革命嚟到即係建立無產階級嘅社會、無產階級專政。所以他就这个论断呢，拿这个历史的论断来支撑他的整个革命的理论和运动呢，这样东西就是叫做什么呢？文化革命的时候叫做帮史学，就是四人帮的时候呢，是先有了观点，先有了结论，然后拿历史学来到充 火求恩 系嘛？系啦， 阿天乐好似准备咗好多春秋大义嘅古仔。 我就想补充翻，首先咧就系阿詹 Sir 讲到呢个资治通鉴咧，佢有一个苦心，其实佢就系攞周威烈王23年就开头嘅，就系公元403年。点解要用嗰一年呢？就系因为当年 公元前系嘛？ 系啦。呢、这個係公元前，唔好意思啊，就呢個周天子啊，佢竟然承認三家分晉呢個繼承事實咧，就係、是、拆封佢哋。咁呢個咧就喺司馬光就所以就引用孔子講就為氣與名不可以假人，即係你上梁不正就下梁歪，佢已經做錯咗嘢。佢哋三家分晉呢個行為本身就係散逆之舉，你仲承認佢係嘛？咁所以咧佢就認為呢個咧就係做皇帝一定要講究名分咧，個原理係咁嚟。調翻轉啦。亦都補充翻啊，馬老師所講啦，就係話呢個唐太宗開咗一個壞嘅先河，就係睇呢個起居注，要改佢嘅實錄啊，就係因為喺《唐會要》入面有記載，佢曾經有三次要求要睇佢嘅實錄，頭兩次都俾婉言拒絕，第三次佢直接揾房玄齡講數啦，即係話我要睇呢啲資料咧，就唔係為咗咩嘅，我係為咗要以史為鑑，要以我爸爸同我自己做嗰個嘢為鑑戒，咁用咁冠冕堂皇嘅理由睇咧，佢哋攞俾佢睇，佢就咦你哋有好多嘢隱晦咗冇寫，佢話你哋唔需要隱晦啊，佢話當年周公啊都係殺管叔蔡叔，所以咧令到天下大治啫。即係言下之意，即係佢啊對付佢自己兄弟建成元吉都係效法周公。咁佢表面上講出嚟好似係好開明，其實就即係為呢件性定一性，即係你一定要用咁嘅方法嚟寫。所以我哋睇到好多都係建成元吉咧一無是處嘅，係嘛？好色啊、暴戾啊、荒淫啊，連李淵都係冇料到嘅。根據佢篡改完之後咧，即係啊太原起兵啊反隋朝都係佢一手策劃。佢係李淵，哎呀唔好話好危險嘅、啊、咁樣。咁呢個咧就開咗呢個壞嘅先例咧，就可以補充到呢兩點。咁而之後，我希望有機會同你兩位討論嘅就係春秋不法呢一個問題。啊！即系我哋成日讲孔子作春秋乱臣拆子句，但系实际上春秋不法有好多歪曲或者系有啲唔真实之处，譬如话天王狩于河阳，即系话周天子喺河阳打猎，但系其实咧系周天子应晋文公之召咧去开呢个诸侯大会嘅。但系呢个系礼崩乐坏嘅表现，因为以前只有天子召集诸侯，但系而家调翻转，天子要俾诸侯召集。咁於是佢就用獸打獵 呢樣嘢嚟美化佢。而呢樣嘢後來去到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嘅時候，都仲有一本書叫做《庚子西狩》啊嘛，就係話慈禧咧，即係去西安避難都係去打獵啫。咁呢個就係春秋不法，我認為一個壞嘅影響。我唔知道你兩位有咩高見？ 春秋不法裏邊有好多嘅佢嘅所謂藩例啊，即係左傳嘅藩例啊，春秋嘅不法等等咧，其實後世嘅人咧都明白咗啦，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中国历史上咧有一个文化传统，就 系 为尊者、为亲者、为贤者而毁。咁所以咧呢、这个倒反而容易啊，即系明刀明枪啊！我讲明我佢天子咧，佢系逃难咧就叫做狩啊，系咪啊？咁咧佢好多嘅君主嘅不是嘅地方咧，佢都加以隐卫啦，系嘛？咁但系咧。我睇咧，即係譬如《春秋左氏傳》咧，就好有趣嘅一本書啦。但係佢有啲嘢，你如果今日睇起上嚟咧，你冇辦法理解佢嘅材料來源係點樣嘅。例如咧，我哋以前教嗰課書叫做《晉靈公不君》，天內有冇讀過？有讀過。 有啦有啦，就講刺客嗰度啊嘛。 冇錯啦， 曹魏呢個啊，係啦。 係啦，曹魏點解？ 佢個內心世界點解佢會知道曬？ 曹魏一個人咧就去暗殺阿趙秦啊嘛，係嘛？但係你見到趙秦呢個人啊，係三更天咧起身咧就已經正襟危坐，準備上朝。為咗唔想太早起身啦，為咗唔想整巢嗰套衫咧，佢就坐喺度，佢唔瞓低。咁咧，曹魏見到佢呢個趙秦咧係一個人咧做人啊係咁忠正咧，佢話呢個人咧，如果我殺佢咧，我就對國家就係不義啦。如果我唔殺佢咧。就是呢个晋灵公派我嚟，我不忠不忠不义咧，有一于此，就不如死也。咁喂，呢句话佢自己内心独白啊嘛。 系啦。 咁啊，点解佢知道咧？我后来明白啦。呢啲都系由春秋不法而嚟，佢系先有一个要表达嘅目标。呢个就牵涉到个史观噶咯，即系佢写历史嘅态度咧，佢系要起到一种示范嘅作用。同埋咧，佢系对读历史嘅人咧，佢起到一种教育嘅作用。呢一种咁样嘅心态去写历史咧，其实喺我哋现代嚟睇咧，系觉得有问题。喺嗰个年代冇问题。 系啊，两位讲到春秋不法咧，咁就好有兴趣。其实春秋不法咧，系有佢不得已嘅苦衷。你首先讲周天子，周天子。有名无实已经好耐好耐啦，咁你既然已经有名无实，你带住天子呢个头衔、呢个名号、名号，但系你做唔出天子嗰种威风、嗰种杀伐，点算呢？咁唯有即系以民害义啦，啊咩去边度受啊咁诸如此类，但系你用咗呢种春秋笔。就可以起码反映一个现实，你就唔好责备佢。喂，你都即系唔系真咁讲嘅吓。同埋头先阿詹生举嗰个例子咧，非常之好。你睇司马迁写《史记》，有好多都系喂，你唔系当场，你点知噶咁？但系有好多嘢系冇可能当场嘅，或者当场嗰啲人咧，佢唔会出声嘅。即係等於中共已經即係攞咗政權咁多年啦，70多年啦。但係好多如果按外國嗰啲歷史上面係應該解密噶啦，你暗密嘅嘢20年、30年、50年、70年可以解密啦啩。但係到今天為止，毛澤東拍板話要入朝參戰，喺呢個決策嘅。過程當中係開咗好多次中央政治局同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佢如果將嗰、那個即係記錄可以公諸於世咧，係好有幫助還原呢個事實嘅。但係冇辦法，啲野事都出嚟啦，或者係有啲個別嘅人出嚟留幾句口風啊。咁但係。呢啲口風算野史，不可盡信。喂，好過冇啊！所以就係阿詹生頭先所講嗰個 去刺殺個相國，但係又即係感動咗去自殺，嗰啲心內獨白，當然自去互有啦。但係有一樣嘢，即係其實文史不分家嘅。當呢個史唔能夠有確確實實嘅證據嘅時候，文就喺裏面起作用啦。司馬遷個史句咪就《史記》咁出嚟嘅咯。但係佢唔係文學作品，佢係文史作品。 嗯、 文史作品係咩呢？佢未必係真嘅，但係有可能係真嘅。嗱、 嗯， 首先一個佢去刺殺個相國呢件事係真嘅。冇得冇得拗啦。第二，佢冇殺，自殺咗、 嗯， 真嘅。咁、 嗯、 呢條路係點樣行出嚟嘅咧？即係呢個刺客點樣又成為一個義士咧？個內心獨白係可以想像嘅，即係佢唔一定係真嘅。但係你如果冇呢個獨白咧，呢、這個歷史咧就變成空白。 即係 我唔係話同意佢呢種寫法，而係咧。幾千年以後，我哋睇到起碼係有單嘢咁樣啊，唔係空白 喺度 嚇。係啦， 我覺得馬生嗰個詮釋真係非常之，即係我覺得好多時今日嘅聽眾咧，即係大家可以聽真啲咧，就一開始嘅時候，馬生都提到好多老師咧，即係作為教育工作者咧，即係成日覺得歷史難講。其實如果能夠好似阿馬生頭先咁樣讀歷史法咧，一啲唔難講，因為呢、這個左傳點解咁樣寫啊？佢就係補充咗史實嘅不足啊嘛，佢亦都帶嚟咗咧閱讀嘅嗰個興趣啊嘛。咁呢個其實就係我哋講史學裏邊嘅史材呢樣嘢啦。你點樣去嗰、那個史料係咁多噶啦？你點樣寫得咧合情合理啊？又要咧引人入勝咁樣嘅史著先好，你先至有史材，你先可以叫史家啊嘛，係咪啊？ 不過我寫個博士論文，我就知道咧，即係如果咧司馬遷，我相信佢如果重返而家一齊寫博士論文咧，佢係畢唔到業嘅。即係而家一定係唔俾咁樣寫嘅，即係你嘅指導教授一定會質疑你，你係佢套條蟲啊！啊，你係知佢咁樣諗，你啲原始資料喺邊度嚟嘅？第幾手啊？因為冇注釋啊嘛。我哋睇司馬遷個史記有一個特色，就係有個初逗號，初即係起初咁解，但係起初即係幾時咧？冇講。誒呢一種寫法咧，一路延伸嚟睇廿四史，全部都有個初逗號。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精確性嗰度咧就唔夠。咁啊，當然我哋唔應該苛評古人啦，但係我哋要指出就係、是、即係有佢時代咧，一定有佢局限性。我都好同意佢個文采係好好嘅，所以魯迅話佢嘛，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話呢個史記 阿馮博士啊！你如果攞博士嚟要求司馬遷咧，即係呢個，即係我覺得有啲穿越嘅味道啊！其實咧，司馬遷寫《史記》19年時間，仲要咧佢花咗好多時間咧，係佢知道要繼承佢父親嘅位做史官啊嘛，所以佢年青嘅時候佢周遊天下做咩咧？一部分梗係遊山玩水啦，係咪？揾啲好嘢食啦，係咪？但係佢主要咧就係訪尋。嗰啲歷史嘅遺跡，問翻當地人有關前人，譬如阿舜，舜目重瞳，項羽又係重瞳子，即係個眼有兩個瞳孔嘅。喂，點知啊？又冇相留低，就係喺嗰度訪尋嘅時候問到司馬遷咧。我哋同佢整體嚟睇咧，司馬遷呢種態度啊，俾我哋一種人格嘅保證，佢唔會亂吹。你睇下老子《老莊新行列傳》講老子，佢嗰個初好多次嘅。点解佢要咁样做啊？因为佢知道老子嘅生平就系唔清唔楚，所以佢保留喺度。所以你睇司马迁嘅著作咧，一方面佢梗系攞唔到博士论文啦，写唔到博士论文。但另一方面咧，佢留低一个好好嘅典范咧，佢嗰种认真嘅态度。 系啊， 就算后世嗰啲史家，大多数如果佢系自己自发去写咧。佢都係咁認真嘅，譬如你范晔寫《後漢書》，陳壽寫《三國志》，陳壽邊樣俾人鬧啦？係咪啊？話佢你咁樣批評諸葛亮嘅，你係咪報仇啊？ 不過冤枉咗佢嘅。 事實上就係唔公，我哋唔公道喎。我哋批評陳壽係唔公道，係嘛？咁所以咧，我哋唔能夠，正如阿馬生頭先提到咧，我哋唔能夠用我哋現代人嘅眼光去睇古代嘅史家嘅。 司馬遷咧，佢當然係一個通人。佢睇歷史係睇通咗，最緊要 即係整部佢寫嘅幾百年，佢係睇通睇透嘅。即係局部到邊一件事，會唔會有呢個現代人研究歷史嗰種疑問喺度咧？咁你如果攞博士，我就覺得真正有好多通才咧，佢係唔去攞學位嘅。你睇陳仁國，佢讀咗咁多，佢 犀利嘅啫。 去邊間學校？跟邊啲導師聽課，佢覺得哦得其所哉啦，已經咪走咯，咪去第二間咯。人生苦短，我唔通即係喺你呢一棵樹度吊死啊，冇可能嘅。但係即係啲小子們啊，唔能夠學佢啲天才嚟。 冇錯冇錯， 即係有時係直覺啊。你好似希特拉佢做過個下士啫嘛，點解佢可以指揮百萬大軍咧？佢真係有啲天才嘅。啲批評家話佢咧有女人嘅直覺，即係唔係話貶義女人啊？即係有時人嘅直覺咧好緊要嘅。佢講唔出道理，但係佢攞到個答案。咪呢樣嘢，你喺軍事上面又好，你喺歷史學上面好，佢呢啲天才真係幾百年出一個。所以我哋學佢唔到啊！翻嚟咧，大家記得打電話18723111，同我哋一齊講歷史同歷史學。 又话稍后会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领袖峰会，他感谢现任总理莫里森多年的贡献。莫里森较早时已经承认落败，并祝贺亚尔巴尼斯，现时对国家来讲是要从分裂当中恢复过来。根据已点算选票，目前领先的工党接近获得独立执政所需的76个众议院议席，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联盟目前所获的席位不足60个。菲律宾吕宋岛附近海域清晨发生 6.1 级地震，暂时没有伤亡或者损毁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清晨5:50，震央位于马达硬省卡拉塔金镇西北大约18公里的海域，震源深度122公里，首都马尼拉、布拉干省和东文都洛省都有震感。火山地震研究所说，这次属于构造地震，可能会发生余震。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云带正是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向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假山花园快线有道路工程，一带车多，车龙现在去到风力楼。为了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现在东铁线罗湖站和落马洲站是暂时关闭，而来往金钟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就维持正常，和由今日起会恢复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较早前因为紧急维修而封闭的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蒲岗村道的慢线现在已经解封。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有一部分地区落紧雨，请你小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有荃湾梨木树村枫树楼、屯门建生村乐生楼、将军澳建明村建熙楼、沙田惠和苑永兴阁、石建尾白田村永田楼、将军澳景明苑旭景阁、葵涌安任村康任楼、将军澳景林村景裕楼、 马鞍山富安花园十三座，大埔明亚苑明海阁，上水翠丽花园四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五月一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六月二号，查询28911001。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而家我哋讲紧社交距离措施，我哋放宽咧，总有一啲大嘅聚集会出现嘅。其实而家喺个社区上仲有呢个病毒存在嘅话咧，传播嘅风险仍然系存在嘅。如果你系未打疫苗或者未打足相关嘅疫苗嘅话咧，感染后患上重症死亡风险一定系高嘅吓。如果系到今天仲系犹豫紧未注射疫苗或者未打齐疫苗嘅咧，希望尽快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继续我哋今日嘅话题，历史同历史学。咁啊，身为中国人，又算系学过历史嘅，亦都知道中国人学历史有一个好大嘅弊病。嗰啲弊病系由呢个好处产生嘅。一个咧，中国系一个历史大国，四大文明古国啊嘛，最牙刷呢样噶啦，嗰三个都冇咗啦。剩翻我哋啦，仲有一个咧，今天中国亦都系一个大国，甚至讲可以讲系一个强国，咁就使到中国人咧，会有少少忘乎所以啊。具体喺历史学上面，亦都忘乎所以， 嗯 啊，即系成日笑人哋井底之蛙，或者系即系夜郎自大，咁有时自己系自大咗嘅， 嗯 啊，特别我哋自史嗰阵时。好明顯嘅一條脈絡就係自認世界嘅中央，自認天朝大國。咁有少少史料咧，就可以改變我哋呢種不切實際嘅想法。咁啊，詹生梗係知道個秦陵，咁啊挖咗一啲好過癮嘅嘢出嚟，就叫做乜嘢啊？係啲鳴禽啊！天鹅啊，野鸭啊，仙鹤啊，诸如此类，可以闻歌起舞嘅。 嗯， 啊，即系历史记载系咁啦。咁但系挖出嚟嘅嘢咧，就有一批铜器，就系铜嘅呢啲鸣琴。 嗯， 咁啊，同啲乐师系喺一个葬坑里边嘅。 嗯。 咁啊，有位學者就研究呢啲鳴琴，寫出博士論文，就綜合咗好多同行啊，比如講德國嘅同行、日本嘅同行、美國嘅同行，大家一齊由於呢個發掘而引起興趣。咁呢位老兄咧，佢就咩主修副修嗰啲唔理佢啊，总之佢系一个系历史学家，系一个考古学家，又系一个冶金学家。佢可以从呢啲铜制品嘅质地同埋铸造方法里边揾出一个结论，系颠覆性嘅。 嗯 啊，点解咧？佢话呢啲 銅的鑄造方法啊，是空前絕後的，在秦以前沒有這樣的鑄銅方法，即是現在的金相學呢發展到很微細，可以分析這種銅的，甚至個銅礦來自於何處，同埋佢嘅冶煉方法係乜嘢？嗰啲晶體排列係完全唔同嘅。咁所以佢聯繫咧喺秦以前係冇呢種冶煉方法嘅，甚至佢嗰啲鮮殼其實唔係好大隻嘅啫，中間係空嘅，裏面有撐架，有啲係泥胎，有啲係臘胎，好複雜。在这个之后呢，中国的朝代呢冶炼铜失传了。那很奇怪。那啊，詹生刚才说你即是眼光一定要阔啊高，他就真的阔了。他拿这个古埃及的冶金学，拿这个巴比伦，即是今天叙利亚，甚至伊朗，他们的历史研究就发现了。秦是什么？秦是这个公元前三世纪而已，人家前十四世纪，前十四世纪已经有了这些东东了。所以他从研究一个考古引起中西文化交流，中西经济交流，当然即是我哋头脑当中张骞通西域啊，好了不起，就有一个误觉，以为呢个之前系唔通嘅，咁睇嚟系通嘅， 通一定通。 如果唔通点嚟嘅咧？系嘛？所以由一个咁细部嘅东西研究而引起可以颠覆我哋传统，甚至喂你四大发明或者系乜嘢都未必系你嘅专利。或者人哋一早已經有咗，即係我哋唔應該去比較邊個第一邊個第二，而係人類咧個文化係通嘅，咁樣去研究歷史同埋咁樣去思考咧，可能就唔會產生嗰啲咁嘅自大狂。 我估嗰啲近現代啲史家咧，之所以咧又喺傳釋歷史嘅時候咧，有陣時咧要提高翻咧中國本位咧，都有佢苦衷嘅。即係好似春秋又好，司馬光又好，佢都係為當時嚟到服務啊。不過咧，阿馬生頭先提到過咧，即係話自史咧，你研究歷史咧，眼光要闊咧，這個亦都係即係顛破不破嘅一個道理。 好難㗎、你即係話你忘记，首先忘记你是中国人，忘记你是搞中国历史的，然后你以更高更阔的眼光去看全人类呢，这种即叫做什么全球一体化又好，什么人类共同体又好，即这些是经过很多很多失误和很多失败才有这样的眼光的。 所以自史一定要谦卑，你不要那么自大。但是呢他有時候呢，譬如你說民國時代或者清末的時候，他為什麼要強調回中國呢？因為其實在清末的時代，十九世紀西方史家呢，他有一種觀點呢，就是整個中國文化呢由西方傳入來的這種呢，所以有後來有些既然是這樣全盤西化啦，其實這些全盤西化又好，西方傳入來都好，其實很多東西呢都是經過我們自己選擇，然後呢我們有自己加工再發展呢我們特色。因为铜呢样嘢咧，诶嗰啲铜器咁，中国自己唔系一个产铜嘅地方嚟噶嘛，所以我哋喺冶铜方面，当然咧系有向西方嗰度嚟到学习，但系亦都有根据自己嘅需要咧，系去加工嘅。咁呢个我哋一方面你要肯定中国文化有好多系西方嚟嘅，但系一方面你又要肯定翻自己，我哋嘅祖先咧有一番嘅努力吓，咁我哋咧就不亢不卑。咁样自史先有意思啊！ 即系咧，梁启超咧就喺《新史学》入面开宗明义就讲啊嘛，即系史学者最博大而切要之学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我读完我自己啲印象好深刻，即系佢既系一块明镜， 佢亦都係一個國民，要愛佢自己國家，佢當然係要了解咗佢自己歷史先咧。如果唔係談咩愛國咧，係咪呢個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梁啟超佢就係受到呢一種西方嘅以前嘅民族主義思潮嘅影起啊嘛。即係我哋知道十九世紀就 nationalism 嘅崛起。咁啊，講開呢度，我哋又要留意到咧，歷史呢兩個字啊，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在現代漢語出現呢，亦都係梁啟超同埋黃遵憲咧引介入嚟嘅，即係歷史以前嘅中國傳統咧，只會用史一個字就代表歷史啊。我哋講史觀係嘛，史學、史識、史德，即係史就相當於而家嘅歷史。所以歷史作為一個漢語咁樣使用咧，喺現代漢語咧，佢就係由即係梁啟超嗰陣時咧喺日本引介過嚟，因為有好多概念都係由日本嗰度嚟嘅，譬如社會。憲法同埋呢啲都係日本明治維新嘅時候大量引介西方嘅概念，咁樣移植翻入嚟我哋中國。雖然歷同史呢兩個字一早喺中國就已經存在。咁啊，講到呢度咧，我都希望可以討論一下董湖北呢樣嘢。我哋成日講啊，再齊太史簡啊，再進董湖北啊，呢、這個又係講到晉寧公不君啊嘛，所以咧就有呢個趙村就殺咗呢個晉寧公，而呢個趙盾咧就逃亡境外，不過就未逃亡成功，晉寧公就已經死咗。咁於是咧呢、這個那個史官啊，呢、這個啊董湖咧就話催呢、這個趙盾弑其君。咁呢個趙盾就好唔服，佢話有冇搞錯啊？唔係我殺嘅喎。趙村殺嘅喎，佢話：喂，子為正卿，你係正卿啊嘛，係嘛？但係你係仲未越境喎、 啊，亡不越 係亡不越境喎、啊，就反不討賊係嘛？非子而誰啊？啊，即係你翻到嚟又冇懲治叛亂分子，咁唔係你係邊個啊？咁然後呢個趙盾竟然答佢唔到啊！但係而家由我哋嘅角度睇，喂，趙盾真係俾佢係冤枉嘅，真係唔係佢啊嘛！而且趙盾都差啲俾晉寧公。害死噶嘛？晉寧公三番四次係咪？開頭派刺客殺佢，殺唔到佢又話擺場宴席，嗰場宴席咧就埋伏咗啲殺手，又係想殺死佢。因為晉寧公係一個好殘暴嘅君主嚟嘅，係咪？佢中意攞彈弓喺個樓上面射人取樂，佢甚至話個廚師煮個紅掌唔熟咧，佢就殺咗個廚師嘅。咁但係喺董湖筆下一句都冇譴責過晉寧公，佢哋淨係識得怪責趙盾。咁我就覺得佢純粹就係為君主專制。 呢、這個我係讀春秋， 我就批判佢呢樣嘢。 讀呢個春秋戰國史咧，我哋明白嗰個時代係貴族時代嚟嘅，佢貴族咧係要講究呢個權責啊嘛。啊，咁呢個就唔能夠話完全套諸落去後世嘅。即係後世咧，如果個朝堂上高啊，你係如果仲係有嗰個名分，你唔會負嗰個責任咧，你係仍然係會俾史官去批評，但係唔係話個君主唔批評，只不過咧就係、是、後世咧就多為呢個君主去隱喻。我哋歷史上咧，凡係嗰個本紀啊，即使個帝王點樣唔好啊，例如你北朝嗰啲君主，個個都差唔多都係龜蛋嚟㗎啦，係嘛？咁但係佢個本紀嗰度咧，就盡量寫佢好嗰方面。然後咧，司馬遷都係咁做噶。然後喺第二啲地方咧，就係、是、一路透露。所以你讀嗰個史書咧，你讀嗰、那個譬如漢武帝，你唔好淨係讀漢武帝本紀，你要讀翻漢武帝同時代嗰啲人 《酷吏列傳》啊。 你睇完之後你就知道，哦，原來司馬遷咧，佢係有交代到。 呢啲係我哋聽晚討論嘅問題咧。 晉寧公咧就。嗰、那個缺德嘅地方，全部都係喺《左傳》裏邊寫出嚟噶嘛，《左傳》冇一句話批評佢，但係佢陳列啲史事咧，大家已經知道，亦都會同情翻阿趙盾。但係後世嘅公卿咧，你唔能夠話，喂，你趙盾你亡不越境，你就可以卸責唔得嘅喎。所以趙盾自己話：我之懷疑，自而依戚，佢就係咁解啊嘛，係嘛？佢明白你係有責任啊嘛，係嘛？ 史學家有一個責任咧，就問責呢件事件到底邊個要負責咧？咁佢即係頭先你講呢個故仔咧，個史學家亦都冇錯嘅，因為佢話你翻咗嚟以後唔係你殺噶嘛，邊個殺噶？你有冇處分佢啊？咪呢國君被殺係好大件事，天崩地塌嘅，即係就算國君幾衰。但是你以下犯上，咁呢个会动摇国本，即系对整个国家嚟讲咧，呢个系一个大嘅伤害。即系君杀臣系一个衰嘢，但系臣杀君系更衰。即系呢个史官嘅立场系咁样嘅， 應該講佢政治正確，佢亦都唔係屈你。佢話：如果你話唔係你殺嘅 ，OK， 你將嗰個殺手攞出嚟處置咗佢，就證明你嘅立場擺正咗啦。你冇處置佢啊嘛，咁唔係同伙，起碼都係容忍啦。 嗯， 咁喺呢上面咧，係有一定嘅道理嘅。咁歷史咧，當代史去歪曲歷史，甚至係即係歷史未發生嗰陣時候，已經係蓄謀歪曲歷史啦。呢樣嘢咧，係真係中國特色。即係我就要舉個例咧，就係、是、毛澤東1966年七月份寫俾江青嗰封信。呢封信後尾成為即係中央文件，即係批判林彪嗰陣時嘅一個附件，係好重要嘅證據。呢封信咧好簡單，就話搞文化革命咧唔係我嘅本意，特別係打到咁多老幹部咧唔係我嘅本意，係夾硬即係林彪懟我上去嘅啫。啊，我係被逼嘅。啊，咁呢封信寫完以後咧，好奇怪，即係。是老公寫俾老婆嘅私信嚟嘅，但系咧又冇俾老婆睇，而系俾周恩来同黄任仲睇。即系你两个睇完以后咧，我烧咗佢啊！呢下嘢咧就第一死无证据，第二如果需要嘅话咧，有两个证人喺处。咁到70年、71年呢个批林整风嗰阵时咧，批林彪嗰阵时咧，呢封信就重新攞翻出嚟啦。咁但系呢封信咧，应该讲系一封假信嚟嘅，因为你都收信人都冇睇到，啊，即系搞到曲曲折折，最后咧仲系改过嘅呢封信，即系唔系我哋讲嘅，毛泽东自己讲嘅，啊，即系佢1972年，请成班呢个老帅老将军，嗰阵时就提醒大家。话即系你哋唔好以为有呢封信咧，话我洞察一切事情，我已经知道林彪系衰人，唔系，即系唔系真嘅。如果咁样咧，就唔会出呢个事件啦。咁啊，就仲要提醒呢啲老帅老将军咧，话呢封信你哋唔好信。仲有就话系康生同张春桥喺呢封信里面做咗文章，就讲明佢呢封信。本身就假，然后咧再造假，即系经过林彪事件以后咧，为咗用佢嘅方法去解释呢个事件，就再一次造假。咁呢个系个好典型一个史料造假嘅问题，因为白纸黑字系史料比较。即係比較實實在在嘅， 呃得到人， 係比較實實在在嘅一個證據嚟啊嘛，白紙黑字，但係咁都可以造假。咁但係喺整個毛澤東嗰個掌權嘅歷史當中咧，呢啲造假必不可少嘅，冇辦法。點解咧？因為你要將佢神化，神係冇錯嘅，有錯都係其他人，係佢嘅政敵，甚至係佢嘅左右。咁呢個假咧就。非做不可，连好细微嘅事情咧都要做假，即系等于话毛泽东边年入党嘅，有而家有好多不同嘅争论同不同嘅证据，最明显嘅证据咧，一个就系李达，一个就董必武，呢两位都系共产党一大嘅实际嘅参加者，李达咧仲系一大以后嘅呢个领导小组，陈独秀。是总书记张国焘是组织即是组织委员或者组织部长这个李达就是宣传即是这三个就是一大二大那时的核心来的。那李达就说毛泽东当时来到报道参加一大那时就问他他说你是 CY 还是 CP 啊即是 CY 就是 Communist Party 啦、CY 就是 Younger 啦啊！即系共青团，咁毛泽东话我共青团，哇！咁我呢个党嘅会嚟嘅，不过嚟咗啦，列席啦咁啊！ 呢件事到到1965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重新登記嗰陣時咧，毛澤東自己親手填佢個履歷啊，就話一大代表。董必武就話你唔係，你係列席嘅 啫。 咁即係呢啲咁高級嘅嘢，咁秘密嘅嘢，都可能改來改去，其實係冇意思嘅。即係啲擦鞋仔話佢係1920年已經係黨員啦。So what？ 即係你參加黨組唔證明你正確啊嘛。一大代表有漢奸，有叛徒，乜嘢都有㗎啦。 不過中國人嘅歷史咧，真係有一個你可以話係一個陋習，亦都可以話一個傳統。就是咧毀滅嗰個史料啊，摧毀史料，即係我哋另外就係篡改啦，篡改都係每一 大改， 每一朝啊，嗰啲君主啊，都唔係淨係阿李世民係咁樣噶啦，每一位譬如你好似係慈禧太后咁樣，喂，慈禧太后你以為喂佢嗰啲全部有騰錄有副本噶嘛？但係事實上佢亦都有做呢啲嘢，譬如曾國藩天津教案啊。佢天津教案，曾國藩上奏俾佢嘅奏章話處理教案點樣做到四平八穩呢？但係慈禧太后咧就摘抄咗一部分先至發出嚟。咁佢咁樣做係咩呢？佢就要打擊啊曾國藩嘅聲望，係啊卸鑊。咁啊曾國藩就好慘啦，佢又唔出得聲嘛，因為當朝垂簾嘅太后咁樣寫咁樣講，佢想去解釋解唔到，翻鄉下鬧佢，你係歷史罪人、民族罪人， 漢奸 啊！咁啊鬧到咧曾國藩咧屈屈而終。咁呢個就係中國歷史點解會咁呢？是一種文化特色嘅，我哋為尊者位，為賢者位。咁所以咧，頭先阿馮天樂話：，讀博士就唔可以咁咧。呢、這個其實現代訓練咧，由西方帶入嚟嘅訓練，其實係我哋自史嘅人啊。你將來點寫唔緊要，你一定要受呢個訓練啊。起碼你寫博士論文咧，好好地寫好佢，係咪啊？ 呢、這個咧，即係頭先即係詹Sir講嗰啲，咪為尊者位嚇，或者係為賢者位、為親者位，呢、這個就係公羊傳提出嚟嘅一個訴求。頭先就提到淹滅史料啊、毀滅史料咧，嗱最明顯嘅例子就係明成祖啊，朱棣係咪？佢咧就將個建文帝嘅年號都搣咗，佢冇咗嘅，就叫做洪武三十二。 時間關係，我哋一陣翻嚟再講。 好， 聽新聞先。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只要疫情受控，日常生活逐渐回复正常，今年余下时间嘅本港经济预计会逐步恢复。陈茂波在网志提到，政府早前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市面气氛变得热闹。自己外出用膳的时候，不少食肆员工提到生意好转。他说日前公布的失业率进一步升至 5.4%， 但数据滞后，不能够即时反映市况改善。从茶餐厅所感受到的气氛，就业市场正是逐步好转。通胀方面，陈茂波说本港今年首季的基本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1.6%， 整体温和，但是衣、食、出行三大范畴物价升幅都高于整体数字。三月份基本食品价格升幅达到 7.6%， 估计与疫情打乱运输物流、影响蔬菜等食品供应有关。相信按现时的趋势，食品价格上升势头有望放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本港新冠疫苗第二针接种率90%在望，第三针接种人口超过50%。今个礼拜将展开第二轮疫苗到户接种服务，主力为到期的已登记市民打第二针， 之后会有第三针和第四针。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说，到户服务已经收到超过23000个登记，过去四星期走访全港18区，为接近10000人上门打针，当中8400人属于接种第一针。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9000几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4000几宗，相隔六日回落至20000宗以下。新增个案大部分都是社区感染，再多54个患者离世，现有229名重症患者，较前一日减少6人。以色列出现首宗喉痘症确诊个案，患者是一个30多岁男人，早前从西欧回国，现正被隔离，情况轻微。卫生部长说，可能会购买几百剂疫苗，俾照顾患者的医护人员接种，以防出现进一步感染，但相信不会出现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情况。另外，瑞士亦都出现首宗病例，患者早前由外国入境，被视为输入个案。美国纽约亦都出现一个检测阳性个案，正系等紧疾控中心确认。纽约卫生官员正调查当地两宗个案的感染途径。世卫官员警告，随着病毒在欧洲蔓延，相信喉痘症的病例会在未来几个月增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假山花园快线有道路工程啦，大车多，龙尾就喺风力楼。而家市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咁为咗配合政府嘅防疫措施咧，而家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系暂时关闭，来往金钟至到上水嘅列车服务就维持正常。而东铁线由今日起会恢复来往马场站嘅列车服务。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青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有一部分地区落紧雨，请你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罗乃圈。我觉得咧，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一方面，佢一个好老师，佢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佢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网络文化通识， 咁我哋继续最后半个钟头讲埋呢个历史和历史学。咁有个电话入嚟，吴生。 嘿，你好，我咧就几十年前咧就呢个中学老师咧就话呢个历史即系教西史，佢就 history， 佢就话呢个 history， 即系我就觉得咧，其实西方同埋中国都系比较远旧嘅嗰啲历史咧，其实咧系似乎系故事比较多，即系正如你哋所讲嘅，究竟当时点解嗰个人会在场，会听到个皇帝同个咩人讲嘢咧？同埋咧，你就算西方嘅历史都好啦，即系古旧啲嘅咧，佢又冇好详细嘅经济嘅数据啊，当时社会嘅数据啊，咁样根本同而家现代研究呢个社会咧，我觉得咧系有好大嘅差异。即系嗰阵时嘅嗰个历史咧，而家我哋研究佢古时嘅历史咧，读佢古，似乎比较多咧系一种说教嘅，我觉得系一种意识形态嘅即系教育嚟嘅。咁你近代呢一百年咧比较多，正如你哋所讲比较多有啲政府嘅档案开放咗出嚟啦，吓，尤其是西方。咁咧其实研究呢、這个。做到话唐太宗所讲嘅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咧，或者你做人啊，呢、這个世局啊，或者投资上有啲咩嘅嘢咧嘅方向咧，其实系比较有可能。但系问题咧，而家嘅资料实在系太多，咁多，但系亦都冇乜人有好专注嘅，即系写啲著作嘅，写啲著作可能都好沉。咁咧就变咗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即系究竟有冇正确嘅嗰个或者恰当嘅嗰个研究历史嘅嗰个角度啦，或者你连个某一个 issue 嘅角度。如果唔系咧，即係好似你研究天文咁，喂，滿天都係天星星，但你究竟研究啲乜嘢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歷史咧，似乎咧喺尤其是由以前到而家都好啦，真係知道個社會具體嘅點樣運作，或者個世界嘅方向係乜嘢咧？其實只係掌握喺好少數嘅能夠接觸啲敏感檔案嘅。但係呢啲敏感嘅檔案咧，到而家咧，可能大部分人咧都係冇辦法睇得到嘅。 好啊，多谢呢个伍生嘅观点。其实历史咧，如果只系仅限于咩政治史啊、军事史啊呢啲，咁就唔系历史嘅全部。古代嘅历史咧，本身已经有嗰啲工匠啊，口口相传，比如讲打铁啊，啊制造兵器啊，佢哋。教徒弟嗰阵时咧，肯定系教历史嘅，即系我哋呢一门嘅呢个工艺系点样嚟嘅啊？咩老班师傅、祖师诸如此类，佢肯定系将佢嗰种呢个冶金或者冶铁或者即系制造兵器嗰种历史咧，系好详尽同埋去粗取精等等。虽然唔一定有文字记载，但系个口口相传咧，亦都系历史一个好重要嘅一种方式。啊，佢唔一定系历史学家，但系佢喺嗰度，你就算系煮餸啊，佢一定都系有呢个历史嘅。家族咩传男不传女啊，传新抱唔传女啊，诸如此类，佢就因为。有呢个历史嘅认识，先至可以精益求精，一代一代咁样传落去。比如讲话，我哋呢啲白斩鸡系几多年传落嚟嘅？或者系咩卤水猪脚，好简单嘅嘢，啲卤水都几百年嘅，呢啲咪历史咯。其实历史唔一定系好伟大嘅，或者系好高深嘅嘢嘅。 头先马生讲咧嗰个字史啊，要全方面留意啦。咁我想重复一点咧，就系刚才我都提到啦。如果你研究历史啊，或者你阅读历史咧，一定要抱一种谦卑嘅心啊，唔好咧先预设立场。你可以有立场嘅，你可以有立场，但系你睇历史嘅时候，你唔好预设。另外咧就系要兼听啦，最好咧，譬如嗱，头先冯天乐咧提到啊，钱穆先生啊，钱穆先生确系历史嘅大家嚟嘅，但系你读佢嘅书之余，你唔可以净系读佢一个，你应该其他嘅史家都要读啊。然后咧，下一步你如果够谦虚嘅话咧，又有时间啦吓，你自己要去做研究。 好啊，听个电话先。喂 喂， 哎，你好你好，系。 其实扭曲历史咧，中外都有噶啦。 咁你英國歷史學家咧就話鴉片戰爭係商業戰爭啫，唔係鴉片同鴉片無關。 喂喂 喂， 繼續啊，講啊。 咁跟住，譬如日本歷史學家可能寫，即係日本冇侵略中國，只係進入中國。 係。 咁即係話呢啲即係對歷史唔忠誠嘅人咧，全世界都有，可能有啲係官方版本添，唔可以唔咁寫。 唔係你都已經明白啦，係嘛？你自己睇到都明白啦， 唔使睇到啦，即係根本係事實。 啊嗱， 即係呢啲扭曲歷史嘅嘢咧，根本就係事實。 政治需要，係 都唔需要明白。 係啦，好啊，啊多謝你。呢啲即係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佢有自己嘅立場，有立場當然係唔同嘅觀點啦。咁啊， 冇錯。 作為即係中立嘅或者係客觀嘅睇咧。咁啊，睇多幾家咯，睇完即係日本人點講或者英國人點講啊，睇下佢敵人點講，又睇下第三家比較中立嘅點講，咁比較容易得到呢個歷史嘅真相咧。 我哋喺明朝晚期啊，神宗時代咧，曾經咧中國派遣大軍咧200,000大軍咧入朝鮮咧，幫助朝鮮抵抗日本嘅嗰啲武士啊，嗰啲嘅入侵啊，呢件事咧。在韓國的歷史、日本歷史和中國歷史的記載呢是有截然不同的這樣的一個結論的。我們中國呢就當然是講到我們中國軍隊怎樣厲害啦，韓國人就不是這樣說，他說不用你中國進來，我們有 大將李信臣一場水戰，他們現在一樣，那些韓劇一樣是這樣說的，一樣一穿越歷史就 韓劇當然啦，嗰啲邊係歷史嚟嘅？ 好多人認識歷史咧，佢唔係透過讀歷史啊，佢係透過嗰啲文藝作品。 一定係《三國演義》好睇過《三國志》啦，呢樣無可厚非嘅。 係啊，所以有陣時我哋又睇下咧，就係話唔同層次咯，即係鴉片戰爭到底係一個我哋民族咧抗拒鴉片毒害嘅戰爭咧，定係英國人或者歐美啊？其實歐美好，佢哋好一致嘅。都是认为这个是商业战争，其实他是站在不同的立足点嘛。 詹生，按你说呢，即是看历史要看得站得比较高，看得比较远，这样去看鸦片战争呢，就不要纠缠在那个起因或者对错，而是即是针对这场惨败打开了中国近代历史，使到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即係知道，咦？我係渣嘅，我唔係天朝大國，唔係無往而不利嘅，唔係百戰百勝嘅，咁使到痛定思痛，去思考我哋點樣先至能夠急起直追，先至可以攞到軍事嘅強勢，唔再做被侵略國，甚至被滅亡國。咁呢點更為重要。即係你去糾纏嗰啲，當然我哋知道鴉片戰爭是由鴉片引起的啦，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国际环境是弱肉强食，即是通商这一条呢变成是主流的诉求，你闭关锁国呢反而是一种落后的表现，那你不开我就打到你开咯，即是这个是残酷的事实，你首先要看清楚这个事实，你是不够打的，你是始终都要开的，咁呢點就激起即係有洋務運動啦，有呢個師夷長技而制夷啦，呢種觀念產生嘅。咁我哋咁樣去睇歷史咧，可能就唔會話只係屈屈而終啊！我哋俾人打好淒涼啊，割地求和啊，又送錢啊。 有一個幾令人沉痛嘅地方咧，就係即係我哋而家睇蔣廷弼嗰本《中國近代史》，佢就有講，佢就民族浪費了20年光陰啊！就係話鴉片戰爭結束咗20年之後，先至有自強運動。即係話咧，林則徐咧，佢都冇即係將呢個教訓總結公開出嚟，佢淨係私底下同佢個朋友講：哇，洋人嘅火氣真係好厲害！但係佢公開場合仍然係講翻即係我哋即係偶爾失敗啫。其實我哋嗰套嘢冇咩問題咁，所以呢個蔣廷弼咧就話林則徐太愛面子啦， 他為了怕被人指責他呢，即是太過向西方學習呢，他就維持他士大夫的尊嚴呢，所以他就浪費了二十年寶貴光陰。因為我們知道還有第二次鴉片戰爭嘛，就是1860年這個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然後才逼到他進行自強運動，其實已經浪費了二十年時間。 嗱，呢個蔣廷弼咧咁樣講咧，當然有佢嗰本書啊，佢自己嗰本書裏邊成個結構上需要啦。但我哋睇呢個近代史咧，以前老師講咧都係一面倒咧，就沉痛沉痛沉痛。其實咧，如果你比較一下西方喺工業革命之後啊，佢其實向全球嚟到進攻嘅，向全球嚟到侵略，周圍咧去掠奪財富。在他们的立场是怎样，我们读历史我们要看到。但是你比较起非洲，比较起中东，我们中国呢已经是很了不起。那二十年呢，我觉得就是没有浪费的。当然你一个民族的复兴呢很漫长的嘛，我们要二百年的时间。但你如果看美国，美国今天这么强大呢，其实他都有百几年的努力的。秦朝的时代，秦始皇啊能够灭六国不是他一个人的努力，在前朝六代。而我们读历史我们有这个意义，要超越我们个人的寿命，而我们看到我们民族的发展的正确的路。今后我们当然，如果我自己来讲，读历史来讲，中国的文化最好就是我们是文包物语嘛。我们中国文化特点就不是侵略嘛，当然我们要抵抗侵略，有时为了抵抗，然后咧系发动一啲嘅战士啊，但系我哋系适可而止。咁呢啲就系中国文化可贵的地方，系读历史我哋先知嘅。 即系你过于责怪林则徐咧，就冇乜意义嘅。首先，林则徐咧嘅个大臣嚟嘅，而且系即系官相当之大啊。虽然系受贬咗去新疆，挖咗几年嗰啲坎儿井，但系翻转头咧，即系如果佢唔死嘅话咧。都是委以重任去打太平天国的。 钦差大臣 是 啊。 是啊。 我知道。 咁佢做此官行此礼，佢嚟总结呢个鸦片战争嘅时候呢，佢当然要同呢个道光皇帝系政治上面一致啦。你去咁苛责佢呢就冇乜意思嘅。而且呢即係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1856年已经开始咗啦，从呢个打圆明森、打广州、阿罗浩等等呢啲嘢。即係佢覺得你開放仲未夠徹底啊！佢商業、佢軍事同埋政治都係為咗全球通商呢個大題目去推動嘅。咁佢認為你唔俾我做生意做得咁順咧，我就要幫你開咯啊！同埋到今天為止，唔係話人哋打你開啊，而係你自己翳進入 WTO 啊嘛，全球一體化。你知道，如果你唔係進入嘅話咧，你會好蝕底啊嘛。咁日本喺呢度咧，就後來居上，佢明治維新遲過你，但係佢迅速啊嘛，使乜廿年啫？佢一改咧就乾脆全盤西化，佢皇后咧都着到袒胸露背，同啲鬼佬跳舞，有問題啊？啊，因為咁樣可以取得呢個國際社會嘅認可。咁呢點呢，日本仔佢有一個好處係咩呢？佢係服於強者。你打冧咗我咩？啊，我認衰。咁我認衰呢，唔係話要做走狗、做賣國賊，而係急起直追。 嗯。 啊，佢呢點係知恥近乎勇。呢一點呢，因為佢冇中華民族嗰個背負住咁大嘅一個包袱㗎嘛。佢唔使自認天朝大國㗎嘛。咁呢點好重要。仲有一樣嘢咧，就必須要講講，即係各個國家佢嗰個立場啊、個觀點啊，係相當唔同嘅。我如果唔係去韓國，即係接受佢哋邀請去同佢哋進行一次學術交流，咁啊睇由此咧要做功課噶嘛，睇佢哋韓國史同埋韓國人自己寫嘅歷史，去參觀佢哋嘅故宮，參觀佢哋嘅歷史博物館。就使到我，即、就、係、是、我孤陋寡聞啦。以前係唔知咁樣嘅，就係1895馬關條約以後，其實韓國已經俾日本全部軍事佔領咗啦。 嗯。 但係日本仲未喺名義上面吞佢，要到1905年先名義上吞佢。 嗯。 咁呢十年咧，居然韓國人寫呢個歷史咧，好開心嘅歷史喎。 啊，我以前真係冇法子咁樣去想像嘅。啊，點解呢？因為1895年即係清朝嘅勢力退出咗韓國以後呢，韓國係可以自稱大韓帝國，係同大清帝國係平起平坐喇喎。佢哋嘅歷史寫呢一段呢，居然係好開心㗎喎。其即係我哋嘅觀點睇落嚟呢，佢其實已經做咗日本嘅呢個附屬國或者亡咗國㗎喇。但係佢唔係咁認為。佢認為到1905年先至係。 呢種情況呢，其實就曾經附屬於中國嘅嗰啲嘅凡屬國呢都有類似情況。譬如越南呢都係一樣嘅。越南呢喺二次大戰嘅時候呢係俾日本佔領咗。但係越南嘅有一啲比較前衛嘅學者，當時嘅革命家，當時學者後來亦都係成為史家嘅人呢，佢哋就認為係日本人呢幫佢哋呢從帝國主義嘅手中解放出嚟嘅。咁佢哋呢後尾國民政府呢派呢個遠征軍去幫越南呢嚟到抵抗日本人嘅侵略嘅時候呢，反而呢佢就認為你中國人呢係多此一舉。佢都有一啲人係咁樣睇。我相信呢韓國亦都係有一部分呢前衛啲嘅民族主義比較強嘅一啲嘅史家，或者佢嗰啲政治家，佢哋就會好強調呢嗰一段時間呢終於擺脫啦大清帝國嘅一個束縛，有呢種咁樣嘅心態。 我應該是解除了呢個法國殖民者， 嗯， 即係日本仔打呢個印度支那嗰陣時咧，今天的呢個遼國同埋柬埔寨同埋越南咧，都是印度支那，都是法國殖民者。 我應該講過係緬甸先啦，緬甸係因為係主要是入去緬甸啊，幫佢哋咧打敗啲日本人啊，但係咧緬甸人咧就唔係咁欣賞， 仲俾佢伏擊添咧，嗰啲遠征軍有時。 佢嗰个喺缅甸死嘅嗰啲中国嘅战士啊，嗰啲墓地啊，都俾佢清除咗。反而咧，佢哋缅甸人会立一啲碑咧，系纪念咧日本咧帮佢哋解放嘅嗰啲咧，觉得佢哋啊有啲丰功伟绩嘅。呢个我哋中国人睇起上嚟，或者当地嘅中国华侨咧，都系有啲唏嘘嘅。但系唔需要唏嘘，你睇翻历史咧，喺近呢几百年全球嘅历史咧。都是大規模的一種衝突嘛，是吧？ 因為大清朝呢確實打過緬甸嘛， 沒錯， 他就記得這些仇 嘛。還有呢，就是你中國人呢就渲染呢自己怎麼幾咁啲武功幾咁厲害，但他當地人就認為呢，其實我為什麼要服屬於你，即是越南人一樣嘛，我為什麼要服屬你中國，是吧？去到現代呢民族國家的興起的時候，歐洲已經逐步呢，他們個個呢就從羅馬帝國時代呢解脫出來了。那你亞洲他東亞的地方呢長期都是中國呢是稱霸的嘛，那他們都是一個解放出來有這樣的心態，很自然的。 你作為中國歷史學者呢，一般都會認為即係中華民族咧係一個愛好和平嘅民族嚇，即係佢一般都唔侵略嘅。咁事實係唔係咁咧？咁啊要問兩方面嘅人，一方面咧就是今天中國周邊嘅國家佢哋點諗啊？即係韓國一個總統，佢總統太多，真係記唔住啊！五年一換，五年一換，而且衰咗咧， 坐監嗰幾個我係記得 嘅，一死。可能係李明博講嘅，李明博就話咧，即係中國。在歷史上面侵略我哋韓國4000次，啊，佢如數家珍，佢真係有得計嘅，即係咩唐太宗又打高麗，隋炀帝又打高麗，嗰啲係大宗㗎啦，細宗嗰啲就唔計啦。啊，可能你話即係搞得唔好，即係抗日援韓都變成係中國去喐佢 侵略啊，係、啊， 所以即係呢個韓國。你睇越南又係，特別係中越邊境戰爭嗰陣時咧，佢又抄出好多歷史，即係從秦朝開始就侵略我哋啊！緬甸當然亦都係啦。咁呢個就係中國周邊。再有咧，就係、是、中國今天版圖裏邊嘅所謂56個少數民族，佢哋嘅歷史係俾漢族打嘅歷史，係、不斷打。如果唔係咧，你所謂炎黃子孫一開始只不過係黃河中下流， 都未到海啊！黃河中下流，即係今天河南省附近嗰啲地方，點解擴展到今天960萬平方公里咁大啊？你咪就係一路路打咯！你如果咪一路路打，你邊有咁大嘅疆域啊？當時即係長江以南都唔係你噶嘛，東北更加唔使講，西北唔使講啦。所以你嘅歷史係你戰勝嘅歷史，嗰啲俾你打到上山下咗鄉落咗海，甚至 被屠殺曬， 遠鼠到歐洲匈牙利嗰啲，或者乾脆滅咗啦。嗰啲西夏嗰啲滅咗啦，冇咗啦。 西夏係俾蒙古人滅嘅。 咁你認唔認蒙古係你嘅先？如果唔係，你咪食一支汗，點解彎弓射大雕啊？嗰啲又有得拗啦。總之就千祈唔好覺得自己咧係最好嘅、最威嘅，又最即係總之中國人寫歷史咧，你如果有一個世界心咧，你就會又體諒下人哋點睇。如果唔係你中外歷史學者交流嗰陣時咧，就賺得個拗字。 呢個就係讀自史嘅人要謙卑。但係咧，侵略嘅往往就係嗰個政府啊，因為政府嘅侵略咧，佢原先就係一樣嘅，為咗安全。第二咧就窮兵黩武，好大起功。 好啦， 但我講嘅文化 係唔好意思，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聽日星期一咧講呢個漢武帝嗰個毛古事件啊。咁有刘兰昌、冯天乐、小弟马丁成，咁听支歌先，无名故事啊。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说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小小暗示，迷惑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谈一谈。发光，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忠于烧毁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待全心。